怪谈之镜。上集讲到，阿燕系一个编剧，为咗搵到灵感，佢从大城市里面搬到去一座古老嘅城镇度住。 你好啊，请问呢个地址系点行噶？ 热心嘅民众咧，好热情咁帮佢指路，但系其中一个咧就随口讲话：， 你去呢度做乜嘢啊？ 哦，系咁嘅，我系个编剧嚟噶，我睇啱你哋呢个古镇，我想喺呢度搵啲创作灵感啊。 向前边行，转左，跟住第二个街口转右。我劝你咧，都系睇完快啲走啦，你好危险噶嗰度吓，唔讲啦 吓。阿燕好唔明解，笑住就问： 吓，好危险？但系我就系贪你哋呢度系鼎鼎大名先嚟噶。而且我要创作，点都起码住翻一头半个月啦，好好感受下呢度嘅风土人情啊嘛，咁唔嚟噶嘛？ 嗰个镇民苦笑得声就话： 我哋小镇啊，欢迎各位游客嚟嘅，怕就怕啊！ 怕？怕咩啊？ 都系冇嘢啦。总之你做完嘢啊，快啲走啦吓，系咁啦，我唔讲啦。 阿燕一路摸住呢一啲花纹，嘴角微微扬起笑意。嗱，佢坐喺床边，细细咁打量住成间房，眼睛突然间定格喺一张梳妆台上面。嗱，入嚟嘅时候咧，佢真系并冇留意呢张梳妆台噶。阿燕行埋梳妆台度，仔细咁打量咗下呢张台咧，啲颜色啊已经有啲甩噶啦，但系呢张台嘅美态就并冇因为咁样而减分。在台上边摆住椭圆形嘅铜镜，呢张梳妆台系呢间屋里面最古老嘅。阿燕用手摸住铜镜里面嘅自己，好似自己系一个古代嘅女子，正喺镜前面欣赏住自己嘅容颜。系啊，佢好中意呢一块镜，佢觉得呢一块镜俾咗佢某种心灵嘅力量，俾咗佢灵感。啲声音好轻。但是旋律呢婉转动听，虽然听不清是唱乜，但我觉得好像好听咁，佢执起耳好努力想去听，但是呢啲歌声就好像安眠曲咁，不断在空中摇啊摇，转啊转，冇几耐阿燕又瞓着。第二日阿燕起床出门口，谂住整早餐食，谂起琴晚嘅歌声，心里面谂 系一种品味优雅嘅古镇，有啲咁样嘅旋律都唔系咩歧视啫，话唔定当地嘅人就好中意听呢啲小曲小调咧。 而嗰位老和尚好慈祥和蔼咁笑得笑就话： 姑娘仔，我睇你同贫僧我都几有缘。呢串佛珠啊，送俾你，佢可以保你平安啊！ 阿燕接过佛珠，虽然自己系一个唔信佛嘅人，不过相见必定有缘。唉，咁就费事推辞啦，收低呢一串佛珠，跟住就话： 哦，多谢方丈。 将老和尚送俾佢嗰条佛珠咧，摆手度睇一睇，好似几好睇，又衬件衫。于是咧，就开开心心咁翻到住处。当佢翻到住嘅地方，阿燕打开部电脑，聚精会神咁写住佢啱啱谂到嘅剧本。嗱，呢几日佢嚟到古镇，古镇带俾佢好多唔同嘅感觉。佢而家嗰啲创作欲望咧，简直好似泉水咁涌出嚟。 佢攞起支笔，系咁写，系咁写，不断咁有新嘅谂法涌现。等我肚真系饿到实在顶唔顺嘅时候咧，佢先发觉，系原来已经天黑。睇下手表，哇，七点几噶啦，睇嚟头先自己可能写得太入迷啦，完全都唔记得晒时间。于是阿燕就行出街，谂住随便喺路边买啲糕点啊做晚饭啦。今日佢啲创作欲念好旺盛，所以佢唔想浪费太多嘅时间喺外边逛嚟逛去，佢想嗱嗱声写晒个剧本先。晚黑冲完凉嘅阿燕同往常咁攞住本书挨喺床上睇，唔知过咗几耐，佢有啲攰，眯埋眼合埋本书。长长咁伸到个懒腰，哎呀！跟住上本书就摆喺床旁边，关咗灯，正准备瞓觉，但突然间隐隐约约，佢又听到好似有人唱歌咁。佢打咗个灯，心谂系咪自己听错？再仔细听下，咦，冇错噃，真系有人唱歌。嗱，佢爬起身开咗灯。嗰啲歌声越嚟越清晰，阿燕觉得好奇怪，事关呢啲歌声好似系从间房某个角落度传嚟。于是佢嗱嗱声起身，事关佢想揾啲歌声嘅来源。当佢行到嗰面铜镜旁边嘅时候，歌声突然之间停咗，紧接住传嚟一阵喊声。边度嚟嘅喊声？而且呢啲喊声越嚟越刺耳，越嚟越大声，大声到阿燕要揞住耳仔。奇怪，边个喺度喊啊？阿燕望一望嗰块铜镜，系见到里面有一块女人嘅样，而呢个样唔系自己，系一个古代女人嘅样。呢下吓到阿燕成个啊咁一声，啪咁跌咗喺地下。佢条件反射咁立喺身边嘅一样嘢就掟埋嗰块镜，砰！嗰块镜裂开咗，但系嗰个女人并冇消失，反而显得更加恐怖。只见嗰块镜微微喺度震，啲啲咁震，镜里边嗰个女人。从碎镜当中慢慢伸出一只手，想捉住阿燕。阿燕吓到唔敢用，只手越嚟越近，越嚟越近。阿燕唔知点，唔知匿去边度。突然之间，嗖，闪出一道红光，镜里面个女人即刻收翻手，连个样都唔见埋。跟住阿燕，亦都不知不觉咁晕咗。当佢醒翻嘅时候，佢发现自己瞓咗喺地下，谂起琴晚发生嘅事，唔通唔系梦嚟嘅？再睇嗰块镜先，诶，完好无缺、啊，咩事咧？阿燕知道可能自己撞鬼啊！佢开始思考呢一间屋究竟发生过咩事，佢开始谂起镇上边嘅人对佢嘅议论。佢开始谂起佢面对嗰块镜嘅时候嗰种奇异嘅感觉。阿燕回想琴晚镜里面嗰只女鬼明明伸手要害佢，但系点解自己会冇事呢？谂到呢度，佢望下自己手上边嗰抽佛珠，佢似乎谂到啲咩？简单梳洗之后，佢冲出门口。当然，大家都估到阿燕会去边度。而个老和尚。这个时候正盘坐在床上边，一个小和尚跪在他旁边一路敲打着木鱼，而那个老和尚突然之间开口就说： 你终于来了。 当我刚刚讲完这句说话，擘开眼，眼前边就出现到气嘘气喘的阿燕。 方丈，你是不是一早就估到我会发生这样的事，所以先送啲佛珠俾我啊？ 老和尚笑得笑，而小和尚亦都停止敲打木鱼，佢扶住老和尚起身。老和尚对小和尚讲： 元康，斟茶。 是的，师傅。 小和尚好乖巧咁去斟茶，而老和尚就一路转住自己手上边嘅佛珠一路讲： 姑娘唔使惊啊，其实呢间屋嘅嘢，贫僧一早略有所闻。今次贫僧路过呢度，就遇到呢件事，自然唔会袖手旁观。今晚就会跟姑娘一齐前去修复嗰只女鬼。 咁我要点做先得啊？ 姑娘，你只要谂办法帮佢由块镜入边出嚟，然后将呢道符贴喺块镜上边，咁就得啦。 讲完之后，佢递俾阿燕一张黄色嘅符，阿燕小心将收好。到咗晚黑，阿燕怀住忐忑不安嘅心，跟住一老一少两个和尚翻翻自己嘅住处。老和尚叫阿燕一个人入屋先，而佢哋就喺门外面等。阿燕好惊，佢梗系唔想自己一个人入去，但系冇办法。阿师傅话咁样先至可以将嗰个女人引出嚟，唯有硬住头皮。时间一分一秒咁过去，阿燕心跳好快。佢入到房望住嗰块镜，唔知过咗几耐。厅里面突然之间又传出歌声，有一个女人嘅样子渐渐出现喺镜里面，清秀嘅眉宇间凝聚住一丝哀怨。阿燕好惊，呢个时候佢冇办法，点先可以令佢出？正当佢喺度谂紧嘅时候，镜里面嗰只女鬼正喺度好入迷咁唱紧自己嗰首哀怨嘅歌，一啲都冇打算要理阿燕。而阿燕突然间脑里面灵机一闪就， 哦，原来系俾自己嘅爱人抛弃咗，真系抵死啊！ 果不其然，镜里面个女人听到之后，转头望住阿燕，死死咁掘住佢。就为呢一眼，阿燕成身都发冷，但佢知道老和尚喺外面，所以佢唔惊。佢撞一撞胆啊，话 望咩望？有本事出嚟搵我晦气咯！ 个女鬼更加冷，两只手伸到块镜外面，佢想要捉住阿燕，但系当佢手伸过去嘅时候，阿燕竟然避开咗。嗰只女鬼收翻手，从我块镜度成个爬出。阵浓浓嘅腐臭味迎面而嚟，阿燕揞住个鼻，干呕都起身。嗰阵味真系好难闻，而嗰只女鬼一步一步行埋佢身边，张开手想扑埋佢。而阿燕呢，佢只能够向后退，但系好似有一股咩力将佢向前边拱咁。佢好惊，佢一路退，一路就嗌。当个女鬼越嚟越近，就快捉到阿燕嘅时候，突然间嗰道门砰一声被撞开，瞓住嗰只女鬼望住门口嗰边嘅时候，阿燕用最快嘅速度冲埋块镜度，将道符贴咗上。只女鬼见到老和尚入嚟嗰下，转身想入翻块镜度，但系俾嗰道纸符成个弹开咗，佢入唔翻块镜。见到镜上边嗰道符，女鬼恶狠狠咁掘住阿燕，佢一转身扑埋喺燕度。阿燕吓到成个凳都喺地下，不断咁响口。佢就女鬼嚟得好快，一刹那之间已经嚟到阿燕面前，双手已经捻住咗阿燕条颈。而老和尚见到咁，即刻念起经文。而个小和尚随即将手上面一大串嘅佛珠向住个女鬼就揈过。我就睇落好似短短嘅佛珠，突然之间变成一条长绳咁。上我只女鬼一串一串咁翘住，嗰只女鬼本来优雅嘅声音，而家突然之间变得好恐怖、好凄厉，佢不断喺度惨叫。阿燕喺旁边只能够用力咁揞实自己双耳，跟住老和尚继续不断咁念经文，手上边嘅佛珠亦都越变越大，而嗰只女鬼亦都俾串佛珠勒得越嚟越紧。睇嚟嗰只女鬼好快就要俾嗰啲佛珠打散，就喺嗰只女鬼就快要消失嗰一瞬间，阿燕可以突然之间见到佢面上划过一滴眼泪。 一切都结束啦。隔多好耐，阿燕先企起身问嗰位老和尚： 头先点解我好似见到佢喊嘅？ 老和尚拧一拧头，讲多句： 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，罪过啊，罪过啊！ 讲完之后，带着小和尚就离开咗。阿燕成个都呕晒，佢坐咗喺原地，好耐都未回过神。脑海里面一直都系嗰个女鬼面上边划过嗰滴眼泪。本故事纯属虚构，如有雷同。